伤他说话收不了。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只坚强地相处。 好似清晨爽利节目有刚刚嗰首来自 Beyond 嘅一首嘅作品《冷雨夜》啊，咁一路落住雨瞓觉嘅时候咧，其实咧就几好嘅，起码唔系咁热啊。咁呢排嘅天气咧都系雨蒙蒙啊，又好潮湿啊，咁而家又都系叫做大雨，把声瞓醒觉系沙沙地添吓。咁啊，睇睇而家大钟时间咧5:13啦。今日咧就一道雷雨带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嘅气温系回升， 而本周后期又会再度转凉。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冷雨夜之后，这首又是冷雨，来自浅浅。 细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沿直奔海滩，似拍子机，水雨拨烂又慢，来又往，动作好刻板，上篷震开，风吹脸上少去冷，骤然顿减，新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短发乱飘，这两眼，潜汽水花似滑落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望前行，挡风波。免我风吹双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觉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悠扬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将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于歌曲间，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压，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载着我望前行，开开心心看雾雨风中散。 落雨的时候天气真会凉一点，所以叫冷雨都是对的。来自我的同宗老宗浅浅的这首，他唯一的一首歌也都令人是会永远都记得的歌，尤其是落雨的时候。冷雨是天文台给大家的天气的情况，今天天气都是麻麻了，又有雨又有狂风雷暴，这两天都是这样的，星期三四会转为好一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落雨的天气呢，这排呢其实在你的袋里面呢都经常带着把缩骨遮就啱㗎啦。 黄昏里雨着点点，夕阳下绿绿青烟，一阵阵晚风飘寒冷。 撩起我相思千万卷，爱上了大海去波浪，也像那云烟已消散，点点情愁都为了你，愿你能长心底。 油雅呢一首叫做《烟水寒》，就来自系以前台湾嘅一部电影《烟水寒》里边嘅歌曲，系一个1977年嘅作品。套戏咧主要讲述嗰啲桥段咧，同我哋睇嗰啲粤语片差唔多。一个富家公子同一个出身寒微嘅女子认识，就觉得系唔系好匹配吓。咁后嚟呢个富家公子患上咗肺癌，只有一年嘅寿命。呢、这个时候咧，富家公子嘅屋企咧就要向女家咧就提亲，咁啊遭反对吓，拒绝。咁啊呢个富家公子佢系医科毕业生嚟噶，咁佢就离家出走，去到渔村度做一个乡村嘅医生，就尽自己生命最后嘅时间咧去贡献呢个社会。咁而嘅女方系跟随佢一齐把握呢个最后美好嘅时光。咁其实嗰个题材咧都系非常之积极啊！就算患咗癌症，生命系已经好短暂，都利用一个短暂嘅时间，将自己学有所成嘅去贡献社会，去回馈翻呢个社会，尽一分嘅力量，都系一个积极嘅人生。男主角咧，呢、这个富家公子就系秦汉，女主角咧就系殷真啊。头先系尤雅嘅歌曲《烟水寒》。 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照映昔日生。夕阳下， 迎新日升，目送夕阳下。我是 水寒之后，我哋刚刚听嘅就系来自凤飞飞啊，都有一个积极人生嘅一位艺人啊。本人就好低调啊，即系佢当然佢本人，但系就努力去唱歌。就算只耳仔其实有时听觉麻麻，佢都能够克服，而可以唱到冇走音嘅歌，真系好难啊！而且事业都相当之有成就。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之后大概有三分钟到五点半早晨。 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送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了云。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信，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在那远处星辰像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

疫苗通行证，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欢乐的时光虽然过得特别快，但仲未是时候讲拜拜。 日本是国民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长命百岁就梗系好啦，但是人口急速老化要带来啲咩影响？ 纪录片集《解码日本》最后一集，带你见识东瀛呢个高龄化社会种种光怪陆离的隐祸事。 星期三晚11点，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呢已经是接近天光的时间，虽然个天仲未光，都是慢慢光的时候就展开我们一天的工作了。这个晨曦的时分5点37分，有时呢或者你家里会静到呢一啲雨声都听唔到都唔定下，落晒窗帘闩晒窗咁样，一路呢就瞓个靓觉，咁跟住起身呢就又冇留意天气情况呢就会出门口。好多时呢就喺呢个情况呢你就会俾雨淋亲啦，因为呢一路即係雨下降不断到凌晨啊，喺呢个凌晨时分通宵嘅时候呢都有雨，有部分嘅地区呢就会大雨啲，可能有啲呢就会少啲。咁毕竟呢都系落雨天呢就要小心啦，唔好淋亲，唔好冷亲啊。呢个时候就真的不要令到自己有病，有病就真的比较麻烦一点。今天就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28号，3月28号，农历是2月26日，星期一。在雷暴警告方面那个有效时间刚刚就 是改了，由最初就说去到暂时是6点钟那个有效时间，现在已经去到7点半了。而家17度，今日最高20度，都系有雨噶。 聚满天上的浮云，像看街上那人群，俯瞰逐尘境，骤雨不断到凌晨，滴去窗上那微尘，只是泪痕。街上那泥尘，洗去逐尘。随着那夜里的静悄而下，雨变洒不倦，尘埃污染。随着雨声细，令空气。觉尽明亮，如换过衣裳，远听骤雨不断到黎明，唤起心爱那柔情，引发共鸣。 尽明亮，如换过衣裳，原地骤雨不断到黎明，唤起心内那柔情，引发共鸣，如星尽听。 系啦，来自威利嘅呢首歌咧，都好应景啊！呢个时候咧就系下着雨，今日咧就系星期一，呢个都系下雨天啊！今日咧就有一道雷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二十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咧同埋星期四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气温回升。本周后期系再度转凉。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 Listen to the pouring rain, listen to it pour.Every drop of rain, you know I love you more. Let it rain all night long. Let my love for you grow strong.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who cares about the weather?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it fall. And with every drop of rain, I can hear you call.And with every drop of rain, I can hear you call my name right out loud. I can hear above the clouds and down here among the puddles. You and I together huddle.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Listen to the pour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It keeps on. To the rain， 系啦，听到啲雨声啊，来自 Jose Feliciano 嘅 Rain。受到东北季候风嘅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同时一道雨带会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预料该季候风会喺本周中期缓和，华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气温会略为回升。 小雨打在我的身上，雨水洗去忧伤，重回可爱的家园，追求我的向往。 飞舞扬，泥土依然芬芳，日夜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打在我的身上，雨水洗去忧伤，重回可爱的家园，追求我的向往。那青山绿水无恙，泥土依然芬芳，夜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 而家喺美国长居嘅刘文静，曾经一度咧就系一位好红嘅，一位都属于乐坛嘅巨星嘅。佢嘅一首其中一首作品咧，叫做《小雨打在我身上》啊。今日咧就礼拜一啦，晏少少嘅时间又有我哋嘅嘉宾主持啊 ，Dan 叶君尧。今日会讲嘅话题系点解要瞓觉啊？ 烟雨蒙蒙。春风轻轻，仿佛凡尘中的仙境。春光来临，繁花放，杨柳青青。花中无言，一双双，青溪无言。水盈盈，今宵良辰能相对，情意温馨。谁愿看一朝春去他无情，空叹春归不复迎。花飞水冷静，应记难偿的美梦，珍惜难偿的春景，休教良辰停泊失去，怀念温馨。 看归不复影，风雨劫后冷落寂寥，飘花飞水冷静，应记难偿的美梦，珍惜难偿的春景，又教良辰停白沙去，怀念温馨。 呢一首咧就系郑少秋咧好早期嘅时候喺无线电视嘅一套电视剧嘅主题歌曲，话系数翻嘅日子咧都好多年啦，应该都系无线开台冇耐啦，咁都唔系都有几年时间吓，六七年开台，但系七三年嘅一部嘅电视剧，而话呢一部咧就系当时系第一部嘅彩色制作嘅长剧，就系改自。好受欢迎的作家琼瑶的作品，在后期呢台湾拍很多了，原来在这里呢就早期呢郑少秋和李思琪就合作过的，但呢当时就我想又不是那么多人有电视啦，又未是掀起那么热潮，到后期的时候拍秦汉刘雪华版的烟雨蒙蒙，还有再后一些古巨基赵薇的都翻拍，那时叫情深深雨蒙蒙，都是来自琼瑶的这部电视剧，而在我们刚才听的就是来自秋官的作品烟雨蒙蒙。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乔冠华宣布全体队员每日要进行3小时包括射击、跑步、出操和登山等的军事训练，究竟队员又能不能够应付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早晨，我是 Solo 的 Dino。咁啊，朝早嗰陣咧，我習慣嗰方面咧，我諗最好係飲杯水先啦，跟住我都會沖下咖啡啊嚟飲。但係咧，未講呢啲咁嘅叫實際嘅之前咧，要講思想嗰方面。我覺得如果你可以臨出門口之前咧，一係你喺個床度啊，即係起身嗰陣咧，思想嗰方面盡量係開心嘅，係可以培養一個好正面嘅態度去面對呢一日咧。你自然地咧，你個人個心情同埋個身體咧係會有個反應嘅。咁咧係會好好地面對成日，咁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我被人呃了。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在这里提一提大家，在网上结识异性要多加小心，如果对对方的身份有怀疑，可以要求对方视像通话，又或者透过搜寻器去搜寻对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照片，同埋查看对方的朋友圈有没有异常。大家要谨记，在网上世界结识朋友要多加谨慎，时刻保持警惕，这样做就不会轻易堕入骗徒的陷阱啦。 假情假意假藉口，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 早晨啊，时间是6点11分半啊。今日咧天气咧就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埋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本周后期会再度转凉噶。今朝早咧，本港多处嘅地区咧都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咧就更加录得超过40毫米。此外，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该区。咁而家温度系17度，湿度系95%，雷暴警告系出咗噶啦。咁啊，一路咧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啊，而家咧就系6点12分半，我哋开呢个环节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三月份的尾声了，星期一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是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朝有啲咩同啲听众分享 咧？ 吓 啊，呢样嘢咧，人人都要做嘅， 系 唔做嘅话咧，会好辛苦。 哦， 仲用咗咧，我哋人生三分一时间去做嘅，就系瞓觉啦。 哦，点解要讲呢个话题咧？吓 啊，话说咧，我就年年去洗牙啦，咁疫症期间咧就等咗好耐啦，喺短暂嘅清零一个小小空档咧，咁牙医诊所开翻， 嗯， 咁咧终于有机会去洗牙。咁我忽发奇想啦，我就问我个牙医啦，就点解我每次唔够瞓呢，第二朝嗰啲牙肉咧就会肿痛嘅咧？ 嗱，呢个咪我哋啲爹哋妈咪所讲，唉，你夜瞓啊，虚火啊，个人咧又会燥热啊，所以咪会牙痛咯。 啊，牙医系西医啦，嗱，咁佢就当然咧会从西方嘅医学角度解释唔够瞓点解牙痛呢个病症啦。 嗯， 佢就话啦，因为唔够瞓削弱咗咧身体嘅免疫系统啊，口腔里面嘅细菌咧就有机可乘，趁我唔够瞓咧就打我嗰个免疫系统，咁唔够强啊嘛，就攻陷咗我嘅牙肉啦。咁第二晚咧瞓得好啲啦，牙肉肿痛呢样嘢咧就消失晒啦。 咁呢个医学角度去解释唔够瞓导致牙痛，听落咧都好合理嘅。其实瞓觉即系睡眠充足咧，就真系好重要啊！嗬， 系啊，嗱，所以咧嗰次洗完牙之后咧， 我第一时间就走去买杯雨落雪糕食啦。 喂，人哋磨牙先至买雪糕食嘅啫，你洗牙啫噃。 因为我好怕洗牙嘅，每次咧对于我嚟讲系非常之艰苦同埋好惊嘅过程啊。 即系佢嚼咁嚼落嚟嗰下， 系啊， 心理威胁啊， 好似好近咁样啊。咁咧就一定要咧食翻杯雪糕咧奖励下自己嘅。 嗯，系。 咁咧我仲走去咧香港石果仅存嘅英文书店咧睇下有冇书咧介绍睡眠啦，就俾我揾到本正嘢。咁呢本书咧叫 Why We Sleep。咁作者咧係 Matthew Walker， 咁佢嘅履歷咧係咁嘅，嗱麻煩阿千幫我介紹一下。 Matthew Paul Walker 係英籍科學家，現任美國帕克萊大學神經科學兼心理學教授。佢係公共知識分子，致力將複雜嘅研究成果推廣至大眾層面，曾經參與多項睡眠研究，觀察睡眠對健康嘅影響。他花了四年撰写的 Why We Sleep 在2017年出版，几个月内这本书荣登英国周日时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畅销榜冠军。著名记者 Janine Ganesh 在金融时报说过， Walker 教授是全世界最出名的睡眠专家。 不如我们叫他做 Matt 啦。咁咧，佢呢本 Why We Sleep 咧，手掌咁厚，咁内容真系好丰富，甚至令我咧重新关注睡眠嘅重要啊！但系如果咧叫我哋嘅听众攞嚟睇咧，好似有啲吃力啊！ 哇，即系可能系未睇咧，已经瞓着咗觉啊！ 咁啊，做到佢要我哋做嘅嘢就系瞓觉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 咁我就上网揾下啦，睇下有冇一啲讲座精简咗佢嘅睡眠研究。咦，俾我揾到呢条片，只有19分钟长。浓缩了他那本300几页的著作， 好啊， 更重要是有700几万人看过，值得分享。讲座一开始他就用科研搞气氛，全场瞩目。 我要从男性睾丸讲起，只是睡了五个钟的男人的睾丸远远小过睡了七个钟头的男人，还有习惯每晚只是睡四五个钟的男人，他们的睾丸素指数和年纪大十年的男人相若。不够睡不单止蚕食男性健康，女性的生殖系统也都不例外。 这个开场白非常吸睛，吸引眼睛，全场观众当时是报以掌声，而 Matt 跟着要分享睡觉的好处和不够睡的坏处，两个方向，身体和脑。 先讲个脑先。 过往十年科研就急速进步，发现原来睡眠和学习记忆有紧密关系的。学习完你需要睡觉，因为睡觉就好像电脑的储存制 save，按一下新的记忆呢才会被储存的。而 Matt 呢就说最近呢有科研发现，之前有充足睡眠的脑呢就好像一嚿干的海绵，可以好有效地吸收新的资讯。 咁唔够瞓又点样呢？ 我哋个脑呢就立即变成呢一嚿湿立立的海绵，吸唔到新资讯呢。有一个研究呢是这样的。 研究分开两组人，一组是睡够八个钟，而另一组成晚都不俾他哋瞓，亦不准他哋趴喺度恰下，更加不准他哋饮任何有咖啡因的饮品。总之就好残忍咁要他哋保持清醒。第二日，两组人进行 MRI 磁力共振成像扫描，同时叫他哋尝试学习谨记一系列嘅项目，然后记录脑部活动，再叫他们做测验，观察他们的记忆力。结果发现不够睡的那一组脑部吸收新资讯的能力差过充足睡眠的一组 40%。 记忆力 40% 的差距，同样道理就足以决定我们小朋友考试的时候的表现。 睡眠和学习的关系呢， Matt 就打个比喻啦。横跨我们的脑的两边有个部分叫做海马体，好像一个盒咁嘅，就负责接收新资讯。如果一个人有充足睡眠呢，这个盒会不停地活动处理新资讯嘅。 相反，唔够瞓咧，呢、這个盒咧会减少活动，直头咧拒绝储存新资讯啊！ 所以咧，瞓一个好觉，记性都会好啲。读紧书嘅真系要注意吓。 嗱，正话所讲嘅研究咧，瞓足觉嗰一组咧，佢哋个脑咧会进入深层次嘅睡眠状态啊。 即系点咧？ 嗱，脑电波咧会不停咁活动，咁呢啲深层嘅入睡咧所产生嘅脑电波活动咧，嗱，根据 Matt 所讲咧，其实咧系将啲短暂记忆转化为深层记忆，好安全咁保护住，冇咁容易忘记嘅。咁 Match 咧，仲有一个咧好震撼嘅研究咧，同我哋分享嘅内容大概系咁嘅。 呢、這个研究针对全球70个国家16亿人，一年两次嘅 daytime saving time 日光节约时间。春天降临嘅第一日，我哋少咗一个钟头瞓觉，之后嗰日发生心脏病嘅比率增加咗24%。踏入秋天的第一日，我们睡觉多了一个钟，心脏病发率立即跌了 21%。 同样的倾向引申至撞车和交通意外甚至自杀比率。 之前讲过，前一晚睡不好，我的牙肉会肿痛嘛。我的牙医就说，喂，削弱了的免疫系统是牙痛的主因。咁咁啱呢，阿 Matt 就讲到呢个睡眠同埋免疫系统嘅关系啊。佢係介绍一种細胞叫做 natural killer cell， 天生杀手細胞。佢哋呢就好似007 James Bond 咁嘅。 特工細胞，咁佢哋喺我哋嘅免疫系统嗰度做咩㗎？ 根据 Matt 所讲，这些天生杀手细胞专是鉴证和清除有害的元素，它们铲除的对象包括形成癌细胞肿瘤的毒素。我们大家都想自己的身体制造多些这类天生杀手细胞，而不够分这类细胞亦相对减少。 究竟少了多少 呢？ Matt 就说不用整晚失眠，只需要将睡眠时间咧减少到得翻四个钟，你估下呢啲天生杀手细胞会少咗几多个 percent 咧？ 我估都有25% 啩，四分一咧都好犀利噶咯。 研究结果发现，一个人一晚只系瞓咗四个钟，呢啲天生杀手细胞咧会锐跌70%。 哇！ 根据 Matt 所讲啊，呢个跌幅咧，一方面削弱咗我哋嘅免疫系统，另一方面咧解释失眠同埋癌细胞形成嘅因果关系。当中包括肠癌、前列腺癌、乳癌啊。 哦，听落都真系好严重啊！ 失眠同癌症嘅关系咧，严重到啊，连世界卫生组织咧都将任何需要轮夜班嘅工种咧列为 probable carcinogen， 即系咧有可能嘅致癌因素啊。因为咧夜班工作咧打乱咗我哋嘅睡眠节奏。西方民间咧流行咧一个说法啊，就话 I sleep when I'm dead。唔使瞓咁多，走嗰日有排瞓啦。Matt 咧就喺呢个讲座里边咧，强烈批评呢个讲法啦。 我而家要好认真咁同大家讲，呢、這个讲法系完全错误嘅。无数嘅研究同数以百万嘅人话俾我哋知，瞓得越少，生命越短。长期睡眠不足，唔单止引致癌症，仲会导致认知障碍症。 关于睡觉和健康的关系，尤其影响我们的 DNA， 即是基因。 Matt 就分享另一个实验，就找了两班成年人。第一班限制住他们在一星期里面每晚只睡六个钟。 那另外那班成年人又怎样？ 一星期晚晚瞓足八个钟，然后比较佢哋嘅基因啊，睇下有咩变化。 我都好想知啊，究竟有啲咩变化呢？系咪真系会变差咗咧？吓， 唔够瞓嗰班成年人咧，佢哋有750种基因突变，当中一半增加咗，另一半咧又减少咗。 增加咗嗰啲系有害嘅基因？ 梗系啦，急速增加嗰类基因咧，同我哋嘅免疫系统有关嘅，尤其形成咧癌症肿瘤啊，同埋心血管健康嗰啲基因啊。Matt 就打个比喻啦，唔够瞓就好似咧水喉嘅裂缝啊，不断流失晒我哋嘅健康。 唔好睇少一晚唔够瞓啦，以为好小事，我哋嘅 DNA 基因咧都会产生变化。 咁你讲阿 Matt 呢个讲座分享嘅研究，我发觉瞓觉又真系好重要噶。咁佢有冇俾一啲建议大家，我哋点样可以瞓得好啲啦吓？ 嗱 ，Matt 嘅建议咧就好简单，除咗避免酒精同埋咖啡因啦。持续失眠咧，就要戒除午睡嘅习惯。佢俾咗两个 tips 大家嘅。 第一个睡眠小 tips 就系要保持规律，同一时候上床，同一时候落床，唔理平日定抑或系周末，保持呢一个同一时间上床落床嘅习惯。保持规律就系王道。只要保持有規律的睡覺習慣，睡眠時間會長啲，質素又會好啲。第二個睡眠小貼士就是睡覺的地方要夠凍啊！人的身體進入深層睡眠的時候，體温會跌華氏兩三度，所以天氣凍是會好瞓啲。最適合睡眠的温度呢，就是攝氏18度。总之，睡眠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不可或缺的自然生理上的需要，生命的支柱。现代生活各种的因素破坏我们的睡眠时间和质素，对我们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我们就要捍卫睡眠的权利，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等同一把瑞士万用军刀，解决日常的问题都有力啲同埋精神啲。 嗱，完成咗呢个讲座咧 ，Matt 咧就俾主持问到一个问题，就话如果失眠应该点做呢？留喺张床尝试下瞓啦，还是立即离开睡房咧？ 系啦，点咧？ 啊，梗系要离开张床啦。即系咧，唔好话好似广东话话斋咧磨烂只啊，咁样咧系防止个大脑咧潜意识咁样认为咧瞓喺张床等同眼光光等天光， 系 你应该咧立即离开睡房，等到眼瞓就立即上床，见到张床就眼瞓，呃下我哋个脑啊嘛，咁就容易啲瞓着噶啦。 咁系呢个都系个方法嚟噶嗬。咁啊 ，Matt 呢个提议咧。如果是大家下次失眠的时候都要试一下啦。好啦，咁今集呢 ,Danny 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关于睡眠嘅讲座啦。咁听众如果係想去上网睇条片点样搵啊， 嗱，只要上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呢，输入 Matt Walker Sleep, M-A-T-T, 隔一隔 W-A-L-K-E-R, 同埋 Sleep 睡眠 S-L-E-E-P, 咁得㗎啦。咁搵到嗰套片呢係19分钟18秒嗰套就係啦。 咁如果想睇嗰本书呢，係咪香港公共图书馆都有得借呢？ 有啊，嗱，英文版呢就搵 Matthew Walker, Why We Sleep, 点解睡眠啦。中文翻译嘅版本呢就叫做为什么要睡觉？咁香港公共图书馆咧，我揾过啦，有21本可以外借嘅，有兴趣不妨睇下啦。 咁今集嘅主题咧就系讲瞓觉啊，吓，又有啲咩歌啱听呢？ 地球嘅另一边，每日咧好多男人要上战场，咁啊试问临离开之前嗰晚，几多个妈妈、老婆、女朋友、兄弟姊妹、屋企人、朋友，边个会瞓得着啊？ 系啊， 我宁愿唔瞓，都要望多你一眼，陪多你一阵。而表达呢种难舍难离嘅困境咧，一首英文电影主题曲咧，表达得非常好嘅，就系 Aerosmith 嘅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恐怕一瞓咗之后会错过咗好多嘢吓。 系啊，咁啊，除咗祝大家咧每晚瞓个好觉，发个甜梦，我都好希望咧战争咧早日结束。 系，个个都想。好啦，咁啊，唔该晒阿 Dan 吓，呢个月份又完成咗咯。下次见你又五月嘅时候啦。 好啊，到时见啦。 好，拜拜。 拜拜。I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hear.Watch you smile while you are sleeping, while you're far away dreaming. I could spend my life in this sweet surrender. I could stay lost in this moment forever. Every moment spent with you

房委会今个月中通过引入设计及建造采购模式，加入新的评审项目，鼓励承建商更广泛使用组装合成的建筑法，希望压缩建屋程序。有房委会委员估计招标时间可以缩减到六至九个月，但认为要加强监管。一阵听佢意见咧。 台湾喺本月三号有大停电，当局就话啦，台湾嘅电力足够，咁停电咧只系属于意外。不过学者方面嘅睇法就有啲唔同噶。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近期汽车用嘅燃油不断飙升，每公升超过22蚊，日本一缸油差唔多要成千蚊，美国嘅油价亦同样直线上。